纵是隔开千里，灵魂内永久不死。 三月一日至三十一日，百得利翼装奥迪十五周年庆会动全城，多重大礼等您拿！抢订热线5965-9999。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自驾畅游、步行游览、龙车体验，与动物朋友亲密相约，全程相伴，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。买标志大汇金，汇金科曼，汇金德通南北双店三月迎春聚会，汇金，您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。 我的天哪！ 咋了？ 不是，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，今儿你居然没翘班？ 那当然，昨儿喝的是鲜透，晚上不叫水，第二天啊也不头疼，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。 真假的？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，哪儿有卖的呀？ 就在良乡北路园。告诉你电话 啊， 139-1011-3033。 好嘞，记住了。 盛会相约318，见精品时代。吉利汽车在华北大地艾特了26座城市，北京沃德龙鼎已经蓄势待发，十一重礼亲情放送。318团购热线010-8030-8588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不见世界的忙碌，梦穿着无忧无虑的制服，在心里长成一棵树。 唯一的决定。

childhood, searching for that wonder in my youth, like fantastical stories to share, the dreams I would dare, watch me fly. If I judge me, try hard. The painful youth I've had. Have you seen my 月亮在你的眼睛，太阳在我

雪纷飞， 却再也找不回 被白雪覆盖那些青翠。 青翠， 当时否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？我、有罪。不过色的月，结了霜的泪，我会记得这段岁月。 在那花店， 在那花店里，我犯了错。我的山水全部褪色，多情的打扰，情愿 我犯了错。 不是这里为我点的火，在那花店里我犯了错。 我见 了 煎熬，